首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汗水的拼搏，拼搏增添岁月的骄傲，难忘爱牵手，万里齐传承，天和地牵手，

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情哟。

着大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 美丽，彩

山流水，共同走成高山流水。 千秋万代，造不得我。